不过就是习惯把长头发剪短，变得都是善良不可爱，绝了心要分开，偶尔又想起来，并不是爱不爱，可能是最近有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悔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得了报应，有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就不接连修理，闭上破破的眼，七十二变，怎么换得我你，我要念 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找到你，我的一切变修炼，别想破我的真心是耳边，怎么反正我离不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得意，能被圈到阴阳，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都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也会接点修炼，别想破我的真其实耳边，怎么办让我听问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找到你，我也会接点修炼，别想破我的真其实耳边，怎么办让我听问我要念，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得意， 每一集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当时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个幽默就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他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 什么背上小书包，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当时是金杯那些歌言调配，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甜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竟然陶醉，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 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为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 踏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世事人类。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整天加班，你好大压力，睡眠太少，总吃汉堡，这城市让人透不过气，现在就逃跑，把包袱甩掉和自由拥抱，办一张打折机票，生活在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交个女朋友，现在还不晚。在异乡打拼，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哦吼，嘟嘟嘟嘟嘟。现在就逃。自由拥抱，买一张单程机票，生活在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交些新朋友，一点也不难，哦哦，在异乡打拼，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别人笑我太疯癫，说的想象力有限，就像这一首歌，其实只需要四个和弦。抬起头，你向前望，别忧伤，跟我唱。生活的笑和泪，慢慢去体会。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再做不好，我 这 个都 出去买 小弟的 呢。天道啊！你说我这也是， 你这个为什么？ 你小王，你这么不知道， 你可别后悔。 温柔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小女人露出虎牙，电子花车是一诊所，付出的爱无需回收，能量不灭终究 gonna say? I'm not here.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hello, can you hear me? Pulling up to an award show, more than blow. I'm more concerned with how my tour goes. More money, that means more hoes. More love, more custom clothes. At the top, but they know from the bottom where we rose. Out of Turks and Caicos, by the trees blowing smoke. Got a lot of paper, but need more. Rolling up that bomb, C4. And you know I'm on that bomb, Van Lemonade, Pittsburgh, we the shit. Y'all need to quit. Quote one, you gon' need a hit. Need a hit. See me a bad, that's who I'm leaving with. Make sure you keep it lit. Oh, keep it lit. It's happening. Left me out of shape. I'm making.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hello. Can you leave me dreaming? 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你和我的那些回忆，还有那些 stories. Anybody all the steady, you can see it. 我爱你也完整天来临的时候才知道你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如果你有听到这首歌，请你回测。如果你有听到我的事，拜托离开我的心。 你凭什么随便闯入我的生活？ Get out. 你不爱我那么麻烦，就请你走。 Get out. 到底算什么？ It's all because of you. 把真心给你，可你又只是光芒。亲吻我很傻吗？I'm not 身边一无所有，你答应陪我。事实那相反，从来都没有过。豪门全部公开 ，OK， 我再不需要你的爱。现在我还爱着你，这是我的 destiny。 It's happening now. Last night. 在就好，因为离去的你那个被遗忘不要，是我还是你忍不住祈祷，对不起不是我需要说的，你的眼神告诉我对于你早已经失去了自信。你没有给过我信息的真心，告诉过我的事情真的附近，我还是在房间里面的镜子，还原了你真实面貌了吧，还是别再装了吧。

come to the final show.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They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心的期待慢慢好，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梦想的帅都天一烧，快乐不靠得笑，要的不要不要，就在头先离心起点， 用风管歌再浅，自己做饭也不简单，我会爆炸不会炒饭，脑洞的开制造神仙，口味小香辣咸，填饱肚子不能敷衍，来杯 Latte 别忘泡面，好不好吃先发朋友圈， 下厨房也是表演，全新的舞台，我要一遍一遍要学会你的手艺，制造一次一次惊喜， 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过场，头衔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头衔的帅都添一手，快乐不靠得笑，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头衔地心起点， 这不够烦，你说都这么破，找好长知识，新的技能我给，全部都给 baby， 我知道暖暖关怀就是诀窍，久久的爱才是绝招，相信我相信我，会让你骄傲， 全世界最美的味道，我来为你打造，永远闪现新鲜，就在头衔地心， 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过场，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头衔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得笑，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头衔地心起点， 睁开眼，是 看，茫然回头一看，我们快乐但短暂。花曾开得灿烂，笑曾点亮夜晚，让爱双眼一眨，今夜我们一样孤单。 Girl, again. 我要每一个马蹄也 grenade. 你没所谓高流水 stay the strap. 跟着玩具的摩托机马上开黑。It's the love, 一切卡酷西帕 not the least the love, 那个挖出来。 为你降低了姿态，更懂得珍惜爱，全力以赴就怕你受伤害。量身定做的宠爱，要你对我依赖，给你安全感，一起走到终站。哦，爱情叫人心醉，越走入就越强烈。哦，难以抗拒的澎湃，因为你而勇敢。未来我只期待有你的精彩。让我走进你世界，天空虚的缺，答应你我不会让幸福擦肩。你的一切在我眼里是那么完美，放心牵着我的手直到永远。 Feeling tired about it, but Bear to the wash and they might have to know Bear to the wash and they might have to wisdom 난 so my heart 춤추는 back door 난 너 때문이야 다 이제 너 없이 nothing 난솔직하게 보여주는 진실한 만큼 숨길 필요 없어 더 나 만큼 변치 않고 널 바라볼 수 있는 사람 따위 Not my goal 는 없음 让我走进你世界天空虚的缺答应你我不会让幸福擦肩你的一切在我眼里是那么完美心牵着我的手直到永远 Baby 当爱靠近你和我、oh, One and four and three 说出口就等你点头、oh, 当爱靠近你和我、oh, 想你陪你爱你是我甜蜜的执着 Girl

tonight it comes true. Yeah. Ooh, let's start some room. Let's start some room. Rumors. 在讨厌，在挣扎，在接跌，白昼太光，夜晚。 意不顾得这么多 Sorry 感觉性感可有发誓 Sorry 只要身贴身不知你是谁 Sorry 关闭的眼睛开放的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喜欢过谁从此参观过谁顺便明白为何面熟顺便承认为何追逐越呼吸越急躁越心跳越中毒谁发肤香气浓郁谁痛我正亦能越模糊被抚摸被催促被拥抱被制服白昼太光夜晚很坏我已不顾得这么多性感可有百岁 Sorry 只要身贴身不知你是谁 Sorry 关闭的眼睛开放的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喜欢过谁情绪太高动作很大这刻兴奋制度 See, I like you, cause you don't like me And that's different, that's what excites me So when I tell you give it up, don't give it up Nah, that's how you prove you can be wifey See, the best bit i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Just think about the things we can show each other In this big old world, just for you and I It's your move, girl, give me a sign Show me 感觉转身可抱着谁 Show me 给我一秒钟闭的眼睛，开放的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喜欢过谁？从此参观过谁？从此得到过谁？你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得到过谁？ 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边界，告别需要体面。哦，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许的对眼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啊，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留下鲜花一丝分不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 sweet da娘这味道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钟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无数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天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喧哗我一丝分不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 sweet da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啊，谢啦谢啦谢啦啦，等一梦一梦醒。 谢啦谢啦谢啦啦，我是谁我谁我要谁我去哪，东西要西笑团长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不欢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他的船，就让我沉入 希望。 自生长，独自流淌。你一无所有的闯荡， 生命之花吧。虽然

方，我决定变成变形象，有多鸟我们都活在地上，偏偏我就想要飞翔，要真空命运捆绑，要推翻玻璃围墙，要站上巨人的肩膀，梦想要的是理想，一路都有人阻挡，人们说的荒唐，其实我的心中的天堂，所有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放肆敢打闹一场，无脑原谅，如果很多年后我还是这样，就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我的信仰在不知上，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梦想，可乐不只要有一颗星光，就看看很远大西洋，我还有一把吉他，我还有一群死党，为什么还不够擅长，当我假设生命是战场，就让我进步投降，把伤痕装满手掌，把苦声装满心脏，把歌声装满肺活量，梦想永远是逆光，只有坚硬的模样，会有什么细节什么体验，不要是猜想，就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放肆的大脑一场，不能天亮，如果很多年后我只是这样，就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是我的信仰，再不去闯，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梦样，就放肆爱放肆追放肆去闯，放肆是我的信仰，再不吃香，梦想永远只会是一个梦想，是一个梦想。 前夕我在录音室哭泣，那记得千里都是岁月留的痕迹，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像摸不着的星星，就像落下不合自宜，你们一家要靠近，但最后只感受打击，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几次爬起，这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现在明白语气是什么定义，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This is our time，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现在

年轻，不计年龄。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烟花易冷，作词方文山，读歌人张彤。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又几本。如你默认生死枯等，枯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塔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痛直奔一盏残灯，倾塌的山门。容我再等，历史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来笑声羡煞许多人，那史册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易冷，人事易分，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千年后累世情深，还有谁在等？而青史岂能不真，未书洛阳城。如你在跟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伽蓝寺听雨声盼永恒。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直奔一盏残灯，惊讶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单薄的山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许多人那时则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已冷，人事已分，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千年和泪是今生，还有谁在等，而情是岂能真为数若阳春，如你再问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不听闻你始终

撑伞是花人一路须臾的年风干泪奔， 有时会不能再相认，就让心分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夏至未至，作词林一峰、翁伟莹，读歌人静瑜。时光雨洒落在你我心里，消失了感情在脸上留守，流年未亡，香樟依旧，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那个女孩教会我爱，我们向着幸福在狂奔，什么人在哭在笑在喊在痛在疯，好想忘了那个傻傻的我，一直在想你。知道吗，曾经出现在人海里为什么又消失不见，再勇敢一点，我会不顾一切牵着你向前冲，我会努力记得你的手，如果在路尽头能给你一个拥抱，我会忍不住颤抖。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那个男孩教我成长，时间是我们的一首歌，我看你在哭在笑在喊在痛在疯，我很怀念那个傻傻的我，一直在想你。 一直在想你了，之后啊，怎么 熬，我会忍住不会颤抖。